情。 欢迎收听城市风物，我是龙叶。我身边有很多喜欢养猫的朋友，都说养猫的人脾气都比较好，可能是因为猫比较娇气，所以主人不得不耐心地对待它，所以找对象可能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。 我学会和你说一样的话，你总是要我在你身旁，说幸福该是什么模样，你给我的天堂其实是一片荒凉。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，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。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，总为你忐忑，为你心软。毕竟相爱一场，不要谁心里带着伤。 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，总为你忐忑，为你心软。毕竟相爱一场，不要谁心里带着伤。

1991年的时候，娃娃金志娟坐在一间小吃店里面，跟李宗盛说自己的苦恋。生长于台湾的他结识了北京诗人，但是这个北京诗人阿鲁已经结婚了，又是海峡两隔，但是娃娃却难逃情爱的罗网，爱而不得的惋惜，说不到五分钟却打动了李宗盛。两天之后，李宗盛递给娃娃一张连锁牛肉面店的餐店纸，透过油渍隐约就是耳熟能详的起头，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，漂洋过海来看你。等到进录音棚的时候，娃娃才唱到第二句就已经用掉了单盒面筋纸，连声音都哭到沙哑，只能明天再录。谁知道第二天录还是这样。

很多人说林夕把最好的词给了杨千嬅，说的可能就是《再见二丁目》这首歌。1997年，这一首歌获得十大劲歌金曲的最佳填词奖。林夕曾经在北京大学的讲座当中回忆说，再见二丁目是曾经在东京街头的一段经历，回香港之后就把它写下来了。林夕和黄耀明相约于二丁目，可是黄耀明并没有赴约，百无聊赖之下听到了唱片店传来异国他乡的民谣，突然觉得心境开朗，所以就有了这首歌的歌词。其实爱情的故事源于林俊杰16岁的时候，有个女生向他告白，虽然没有成为情侣，但是两个人却变成了好朋友。对方还牵红线，让林俊杰认识了当时的初恋情人。在1997年的时候，这位女生坐上了死亡航班，飞机在空中粉碎性解体，机组人员和乘客无一生还。 这个女生随身携带的行李当中有一张林俊杰的照片，林俊杰一直把这段回忆封存。他说当时因为太小，都不懂得怎么样表达这种情感。谁的人生当中没有过遗憾呢？ 一生的压失望，藏眼泪到心脏，往事不会说谎，别跟他为难，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。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，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。远距离的欣赏，近距离的迷惘，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，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。修炼爱情的悲欢，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，快乐连着泪水是一种勇敢。几年前的幻想，几年后的月亮，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。别再想念我，我会受不了这样。记忆它真嚣张，路灯把痛点亮，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，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，多少心慌，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，要忘记多难。远距离的欣赏，近距离的迷惘，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，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。修炼爱情的悲欢，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，想念我，我会受不了这样。哦哦哦哦哦，笑着说爱让人疯狂，哭着说爱让人紧张，忘不了那个人的头像。 看到一个数据说，内地适婚单身青年的数量 已经高达2亿了，这是2016年的相关数据。你会不会渴望找一个人一起看七月的海，在八月的暖风当中奔跑，撑着伞走过九月的雨夜？希望今年的你可以找到这样一个人。

清生死的差异，不带走喜悦或遗憾，离开这里，破晓和月牙在交替，我穿越过几个世纪，只为你，樱花瓣在飘零，这悲凉的风景，长久回不去，一生刀光剑影。下不停，没有你的日子真的不如你，躲不开回忆，最难忘记你，再说什么也无法压抑汹涌的情绪，我已学会珍惜，再给我一次勇气，好想告诉你我的爱只留在你那里，360只烛光亮在我心上，每一天一只烛光照得我的心光，我只想拥有坏人的欲望，唯有你是我的阳光，唯有你能让我的天空晴朗，亮在我心上，每一天一只烛光都是相同的愿望，你的爱是我期待的天堂，祝你天天年年快乐，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。 Thank you.